知道有没有这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。我觉得那个时代真的是挺好的，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社交工具，最多呢就是短信、固定电话和 QQ。 那个时候在课堂上喜欢用新买的 MP3 听听歌，有的时候为了不被发现呢，还把耳机从校服的衣袖里穿出来，然后用手托着脸，手心里拿着耳塞塞进耳朵里，假装听课很认真的样子，就是为了能够听一遍自己喜欢的歌曲。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行为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，也很可爱。如果说一定要有一首歌曲让我能够回到过去的话，我想这首歌的名字应该叫做 Always Online， 来自林俊杰。那接下来的时间跟我一起听听这首歌曲，然后回到过去。 插在兜里，握紧拳头，回想那无尽的夜空。

要随便拒绝，又是灵光一闪而过，牛顿也只拼搏。 On my sofa, bear breaks, take a shit on my sofa.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. Neighborhoods and kicks in the sofa. Little chick having chips on my sofa. Bear breaks, take a shit on my sofa.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.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吸引，明知不会是别人。

爬上了这一级台阶，还有新的台阶要上，还有新的难处要克服。那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不难呢？应该是原地不动或者是退步的时候吧。所以不抬脚就会不累了，但是这一刻的艰难，只要你咬牙走过去，才能够看到下一刻的风景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当你的生活中发现自己有畏难心理的时候，说明你正在进步哦。 Bye.

我机会。如果我错了也承担，认定你就是答案。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喊累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 学校里没有你努力的同学，现在反而比你过得好，你会有心理落差吗？或许你是当初成绩不够好的那一个，但是现在因为开网店做主播，好像也过上了很不错的日子。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不一样，你是乖乖牌还是野路子？你的理想生活最后实现了吗？ 再撒野